循吏列传第五十九。太史公曰：法令所以导民也，刑罚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备，良民居然深修者，官未曾乱也。奉旨循礼，亦可以为治，何必威严哉？孙叔敖者，楚之楚氏也。余丘相尽之于楚庄王以自待也。三月为楚相，施教导民，上下相和，世俗盛美，正缓禁止，力无奸邪，盗贼不起。秋冬则劝民山采，春夏以水，各得其所便，民皆乐其生。庄王以为必清，更以小为大，百姓不便，皆去其业。侍令言之相曰：事乱，民莫安其处，次行不定。相曰：如此几何清乎？侍令曰：三月清。相曰：罢，吾今令之复矣。后五日，朝相言之王曰：前日更毕以为清，今侍令来言曰：事乱，民莫安其处，次行之不定。臣请遂令复如故。王许之，下令三日而事复如故。楚民俗好避车，王以为避车不便马，欲下令使高之。相曰：令朔下，民不知所从，不可。王必欲高车，臣请教吕礼使高其捆，乘车者皆君子，君子不能朔下车。王许之，居半岁，民悉自高其车。此不教而民从其化，近者视而笑之，远者四面望而法之，故三德相而不喜，知其才自得之也。三去相而不悔，知非己之罪也。子产者，正之列大夫也。正昭君之时，以所爱徐直为相，国乱，上下不亲，父子不和。大公子期言之君，以子产为相。为相一年，庶子不系瑕，斑白不提妾，童子不离畔。二年，事不遇谷。三年，门不夜关，道不拾遗。四年，田契不归。五年，事无耻疾，丧期不令而至。至正二十六年而死，丁壮嚎哭，老人而啼曰：子产去我死乎，民将安归。公宜修者，鲁伯氏也。以高帝为鲁相，奉法循礼，无所变更，百官自正，使实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。客有未相于者，相不受。客曰：闻君是愚，畏君愚，何故不受也？相曰：以是愚，故不受也。今为相，能自己愚，今受愚而免，谁复及我愚者？无故不受也。时如而美，拔其元魁而弃之，见其家之不好，而及出其家父，凡其妻云：欲令农氏宫女安所受其祸乎？食奢者，楚昭王相也，兼职廉政，无所阿弊。行县道有杀人者，相追之，乃其父也。纵其父而还自系焉， 使人言之王曰：杀人者臣之父也，夫以父立政不孝也，废法纵罪非忠也，臣罪当死。王曰：追而不及，不当服罪，子其志士矣。石奢曰：不思其父非孝子也，不奉主法非忠臣也，王赦其罪上惠也，伏诛而死臣直也，遂不受令，自刎而死。礼礼者，晋文公之礼也，过听杀人，自居当死。文公曰：官有贵贱，法有轻重，下吏有过，非子之罪也。礼礼曰：臣居官为长，不与吏让位，受禄为多，不与下分利，今过听杀人，负其罪下吏，非所闻也，此不受令。文公曰：子则自以为有罪，寡人亦有罪也。礼礼曰：礼有法，失行则行，失死则死。公以臣能听微决疑，故使为礼，今过听杀人，罪当死，遂不受令，服谏而死。太史公曰：孙叔敖出一言影视父，子产病死，正民嚎哭。公以子见好布而加富竹，石奢纵腹而死，楚昭明立，李离过杀而伏谏，晋文以正国法。